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打的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马援这人性子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又不喜欢拉帮结派，所以在朝廷里头好些人都看不惯他。马援有一回生病了，大家伙来看望他，他先是给当朝驸马梁松弄了一下不来台，紧接着他又因为教训侄子，给侄子写了一封信，从而招来一个案子。但凡跟这案子相关的人员全让皇上刘秀给罚了，就连刘秀那两位驸马都没跑了，这俩人是求爷爷告奶奶才把事摆平了。您想想，他马援招惹了这么一帮人，人家能不恨他吗？恨的呀直咬牙切齿。没过多久，这帮人可就开始报复了。虽说马援的遭遇挺惨，可这无形当中却影响了他的女儿马明德。父亲含冤而死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从小戏出名门，待嫁之时他却遭遇退婚，家族没落，可他却嫁进了皇宫，不能生育，靠什么赢得天子真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出身名门的布衣皇后马明德第二集。像马援当时的处境，要是换个人肯定得反省一下，是不是自己的言行招惹到别人了。当然呢，咱不是赞扬这个拉帮结派，但最起码的您得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，明哲保身呢。您想这朝廷里头人比猴还精，像马援这样给自己树了这么多敌人，搞不好人家就会算计他，没准儿连他家里人都在劫难逃。可是马援呢，根本不会拉关系，也不会套近乎，一门心思的该干嘛干嘛。有一回赶上马援出征回来了，又打一胜仗，远远的就瞧见呢，马援回来了。那会儿啊，这出兵打仗只要赢了，为首的将军多多少少的都能带回点战利品来。当然了，在皇上那儿肯定是明令禁止，不能抢老百姓的东西。可真要是瞧见稀罕物了，那也就难说了。这马援呢，这回回来也带了一车东西，好多大臣站在城门之上，远远的也瞧不清楚，就小声嘀咕：哎，你们看这马云带回什么来了？哟，我也瞧不清楚，不过满满的一车呀， 看来有不少好东西呀、啊。这些人呢，别看嘴上没说明白，这心里头啊，全惦记着呢，都觉得这马原拿回这么些个，肯定有咱老几位的，能给分点。可结果呢，马原没搭理他们，这车东西啊，全分给自己手下了。这马云到底拿回什么宝贝来了，能让这帮权贵都这么惦记？其实马云拿回来的不是金银珠宝，他出兵打仗向来不抢老百姓，这车东西啊，是他临回来的时候在庄稼地里头发现的薏苡种子。这薏苡呢，说白了就是常吃的薏米，吃这种东西不光对身体有好处，而且还能够入药。这些权贵没见过呀，再加上站得远，城门之上瞧不清楚，结果这车种子让他们一琢磨，就想成是金银珠宝了。满朝文武气得够呛啊，这话虽然不能说，可心里头全骂，一个老东西呀、啊，弄了一大车珍宝全归自己了，我们连瞧都没瞧见，你摸摸也好啊。得，您听听，全跟马原结下梁子了。打这之后，马原又一次出征，因为战事不利，这马原一着急生了一场重病，没过多久去世了。要说马原这辈子向来不争名不逐利，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无功受禄，只要是他能想到的就会竭尽全力为国家卖命。然而这样一个大臣，就因为性格太耿直了，活着的时候遭人排挤，就连死了也没能消停。早前那些个恨马原的人一看马原死了没地方报复了，这心里头更堵了，必须找个机会出了这口恶气。估计他们要是不犯点坏，这心里非得憋出病来，人性。就看这驸马梁松带头一帮大臣就把马原给告下来了。皇上刘秀听着纳闷啊，说人都死了你们还告什么呀？就听这帮人左一句马原不好，右一句马原不对，没完没了的数了上了。更逗的是，这时候突然有人把马原那车薏米给想起来了。皇上您还记得吗？上回马原打了胜仗凯旋归来，可带了一车的稀世珍宝啊，您皇恩浩荡，明令禁止不能够抢老百姓的东西，他马原要是不抢，这车宝贝从哪儿来的呢？而且他回来之后也没交给您呢，全让他一个人给眯了。这罪过就是他死了也得追究，得把这东西给翻出来。您听听，都一帮什么人呢？趁火打劫抢夺老百姓，那是刘秀的大忌。刘秀一听这个当时就火了，马原呐、啊、马原呐、啊，朕待你不薄啊，这么信任你，你却背着我干出这等事来。被这帮搅屎棍子一闹腾，刘秀当时下令追缴马原的侯爵，不得让他葬入祖坟。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马原被这些人弄得连死都死不踏实，马原没了爵位，这马家人呢，不光一下变成了孤立无援，而且全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为了保全家族性命，马原的家眷外带马原的侄子马岩，只好用草绳把自己捆起来，跑到皇宫去找刘秀请罪。本来请罪是个好事，用现在话说自首吧。刘秀一看呢误会了，气儿更大了，心说你马原知法犯法死了，你的家里人还跑这捣乱来扰乱公堂，诚心让我不痛快呀。结果刘秀扭脸就把那些大臣的奏折拿出来了， 你们看看，这是马原的罪证。一看这个，马原的夫人明白了，闹了半天丈夫被小人冤枉了。回家之后，马夫人前前后后的向刘秀上书六次为马原申冤。刘秀瞧着马夫人这情真意切的文章，再回过头来想想，这些年马原没少给自己拼命啊，这心一软就改变主意了，同意马原葬回祖坟。马原总算是入土为安了，不过这名誉上马夫人若想替夫君翻身，那可真是太难了。您想啊，就说刘秀不昏庸，分得清好坏，可毕竟这马原已经死了，作为一个皇上，他不可能为了一个马原把满朝文武外带自己的女婿全给办了啊。结果自打马原死了以后，这马家的地位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早先那些仇人也缺德，瞧马原家孤儿寡母的，没人照顾，有事没事的找机会就欺负人家。当时谁一说起马家，就跟瘟神似的，有多远躲多远。马原没死之前，早就替闺女马明德找好婆家了，虽说没过门，可毕竟啊有婚约了。这亲家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琢磨现在马家门庭败落了，这要是跟他攀上亲了，往后想巴结权贵谁还搭理我呀。结果愣是找上门来把婚给退了。马夫人明白，就这样的人呢，即便闺女嫁过去，以后的日子也好不了。既然你们要躲，我也不拦着，借坡下驴，想退退了吧。马明德那年才10岁，孩子能懂什么呀？可是马夫人心里啊，比吃了黄连还苦，瞧着闺女，她的眼泪巴嗒巴嗒往下掉，心说你小时候那算命先生说你不是这个命啊，你怎么这么苦呢？其实早先呢，马明德还小呢，曾经得过一场重病，怎么看怎么瞧就是不见好。马夫人心疼啊，就找了一个算命的给姑娘算算，别是时日不多了吧。可结果这算命先生一瞧见马明德，立马跟马夫人说，夫人呢，您别着急了，别看您家姑娘现在病成这样，可是那也压不住她这贵气，日后啊我都得向您这孩子俯首称臣，您就放100个心。不过算命先生这话说了一半不说了，想必这后边的话会引起马夫人的担心呢。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听人说话就怕听半截儿。马夫人一看这算命先生说半截不言语了，急得他也一个劲儿的催呀、啊：“先生啊，您别磨叽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先生张嘴了：“这姑娘日后啊，恐怕是不能生育呀、啊。那年月不像现在，谁家媳妇不能生孩子？这日子。”就别想过舒坦了。有这么句话呀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哪个小伙子娶媳妇儿也都是为了续香火，媳妇儿不能生孩子，肯定在婆家没好待遇。马夫人愁的就快给这算命先生跪下了，这姑娘家家的不能生孩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夫人您也别急，您家闺女虽然自己不能生孩子，可是她能收养别人的孩子，而且这个孩子比亲生的还要孝顺。听完这话，马夫人这才放下心来。这才几年过去，别说闺女大富大贵了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连定好的亲现如今都退了，而且这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马原刚去世，他那两个儿子也先后夭折了，马夫人一下就垮了，天天以泪洗面，连这精神都快崩溃了。父亲去世，母亲病重，几个孩子没人照顾，家务也没人操持，这马家眼瞧着可就快散了。马明德这孩子孝顺懂事儿，碰上这么多难事儿， 他就跟突然长大了似的，为了帮母亲分忧，这么大一侯府他开始掌管。马明德每天安排下人打理家务，还要伺候母亲，照顾兄妹一大家子，愣是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当时好些人都不信，心说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能打理这么大一家族，别逗了。可等真瞧见了，嘿，没人不夸的，全都佩服。日子一天天过着，虽说这马家让马明德打理得越来越好，可这马夫人心里头又开始有事儿了。什么呀？这闺女眼瞧着长大了，不能不替她想啊。马家是需要有人照顾，可是也不能耽误了闺女的终身大事啊。马夫人天天着急，生怕耽误了女儿的大事，就找来马元的侄子马岩商量此事。可谁成想，马夫人刚张嘴，马岩就回了一句，您别着急，这事儿我早就打算好了。当时马家一共有三个闺女，马明德最小13岁，他上头还有两个姐姐，一个14，一个15。您这会儿准琢磨，没跑啊。这马岩在朝为官，马岩指定是想物色几个人品好、官职大的人家，把这几个妹妹都给嫁出去。不过呀，您还真想错了。马岩这打算更离谱，他想把这几个妹妹嫁到皇宫里去。当时汉朝的选妃年龄是13岁以上20岁以下，这几个妹妹正和好啊。再有，当时汉宫里太子刘庄还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妃呢，这几个皇子按照制度，这姬妾的数量也没满额呢。如果妹妹真能嫁到皇宫里，一来能给她找一好归宿，二来马岩也好像死去的叔叔马元有个交代呀。马岩征得马夫人同意之后，就给刘秀写了一封奏折，大概意思是皇上当初赦免叔父马元的罪状，让他能够安葬祖坟，马家都很感激您，希望把自己这几个妹妹嫁进皇宫，以图报恩。刘秀这人向来脾气好，也不记仇，再者说想当初马元也是被冤枉的，所以瞧见马岩这封奏折之后，连本都没打，同意了，还特意转告马岩，让他把三个妹妹带进皇宫，让相氏给这几位马小姐看看相。马明德在姐妹三个人里不是最漂亮的，可他这面相却是最好的。相氏看过之后，扭脸就跟刘秀说，三位女子当中就属马明德面相最好，贵气不可压。这些大臣听说这事儿以后，私底下就嘀咕，哎呀，你们说这皇上会把马明德嫁给谁呀？嫁谁？能让嫁进皇宫就不错了，马元再受宠那吹灯拔蜡了，能给他闺女什么好脸色呀？这也就是碍于面子，估计呀，随便打发一个闲散的皇子做个姬妾了事儿了，再不客气点啊，皇上自己纳进后宫，让他守一辈子活寡，这都有可能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说的有道理，您听听，没有一个人看好马明德的。可刘秀呢，毕竟拿主意的是他，他又会怎么安排呢？刘秀的决定呢，绝对是爆炸性的。几天过后，他宣布了，让马明德入太子宫。好家伙，大臣全傻眼了，马岩愣那10分钟没动窝。您说这刘秀心里想什么呢？谁都琢磨不透。而且更出人意料的是，马明德一入太子宫便得到了阴丽华的格外照顾。马明德10来岁，操持家务，照顾母亲兄妹，这事儿啊，阴丽华听说了，这姑娘的品性和阴丽华差不多，所以阴丽华打心眼里她喜欢。和其他儿媳妇比起来，马明德孝顺有礼貌， 甭管是皇室成员还是下人奴才，他全是笑脸相迎，一点架子没有，瞧着让人舒服。公婆喜欢，这头一关算是过了，紧接着第二关又开始了，那就是刘庄对马明德的态度。那会儿刘庄是太子，姬妾已经有几位了，可谁都没想到自打马明德出现之后，这刘庄就像变了一个人儿。要不然说这两口子之间讲缘分呢，俩人一见面还真就对上眼了。如果说要把这马明德形容的时髦点，那得说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，过日子踏实，还不讲究物质要求，对刘庄的关心那不是一般的细致。别看刘庄不是头回结婚，可这婚姻的幸福感是头回尝尝。只要刘庄不工作的时候，俩人就成天腻在一块儿。您说马明德这命是不是应了那句话叫因祸得福啊？早些那些嚼舌头根子的，天天在马家姑娘背后说三道四的，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人家马明德成了皇后眼里的好媳妇儿，太子眼里的贤内助啊？生活上有了转变，马明德的心情啊就跟着舒畅了，家里有人帮忙照顾了，没人瞧不起他们了，自己婚姻生活还这么幸福，就连公婆对他都如同亲生女儿。都说这女人幸福啊，连模样都能变漂亮了，您还别不信。当然了，不是说这模样真变了，而是这幸福啊抑制不住，这脸上能带出来。不过什么事儿都没有完美的，马明德虽然样样让人羡慕，可唯独有一样是他的苦恼。什么呀？前面说了，马明德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一句话，说他不能生育。在皇宫里头不能生育，那就意味着不能生存呐。马明德的幸福生活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爱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里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，